出了超过法院10倍的年薪要挖你走，是这样吧？有这事儿吧？ 嗯。 那你的选择和一些你的同行不太一样，并没有因为法官的工作类待遇还不太高就选择跳槽，你选择了继续当法官，为什么？ 嗯，我觉得呢，选择法官这个职业应该是我幼时的一个理想或者说是一个梦想。因为在我看来呢，法官这个职业确实非常神圣啊，尤其是我想在学生时代，有一句话，每次我听到的时候都特别的激动啊，就是当年，这个德沃金啊，就是美国的一位法理学家，他曾经说过，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啊。虽然说的好像很夸张哈，但是呢，我觉得它体现了一种就是法官啊，应该成为法律人的一种终极梦想的这样一种指引。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也一直坚信法官这个职业，尤其是我觉得它非常神圣，它应该是我们法律人的一个终极的梦想啊。虽然现在呢，可能法官这个职业现在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但是呢，我坚信它应该是我们法律人的终极梦想。 嗯，那刚才你说到的，其实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对自己要当法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也可以说是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理想了，是吧？ 嗯， 那这个理想的种子又是在什么时候种下的呢？ 嗯，我觉得这个很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家呢可能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母亲啊，这个最后可能因为一个骗局哈，最后被骗了很不少的钱啊。虽然这个绝对数不多啊，但是在十几二十年前来，可能1-2千块钱就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了啊。当时呢，我就感觉这个母亲啊，当时特别伤心。但是呢，由于呢这个不懂法律，也不懂证据方面的东西啊，最后呢，这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了哈。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应该至少做一个就是司法战线的人员啊，能够为弱势群体，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能够伸张正义，惩恶扬善。我觉得这是小时候最简单的、最朴实的一个想法。到了大了之后呢，就是在学习的阶段呢，我其实更感觉哈，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应该知道，可能自己的性格呀、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自己的初心是什么，就是慢慢的了解自己。然后呢，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比如说金钱呀、商业呀啊，或者说是和这种明白的这个道理啊，或者这种公平正义的这个比较当中啊，我感觉我可能更喜欢、更倾向于这个一种明白的道理啊。我觉得可能我对这种什么经济啊，或者是这种没有这么敏感啊。我觉得可能我反倒对一些这种不公平啊，或者说对这种道理的问题啊，我感觉我自己更敏感，所以后来我觉得可能我这样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法律， 嗯 啊，做一个法官。而且我在学习和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能从这个做法官的这个工作当中找到一种快乐啊，能够找到一种自己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这种快乐感或者成就感。同时呢，确实也在工作当中的呢，我觉得法官这个价值，它的社会作用非常大啊，它能够起到啊影响或者甚至规范一类行为或影响相一类社会群体这种情况。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法官这个职业啊，在我这个工作当中啊，虽然也有疲惫啊，也有纠结的时候，但是呢，我总体还是觉得从中找到了价值，找到了快乐，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坚守和支撑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源泉。 而这一点我也特别想请陈长义法官呢自己来和大家说说，就是你所说到的工作当中找到的这种快乐， 嗯， 那是不是可以结合你自己这十几年的这个工作的经历来和大家具体的说说， 嗯， 或者是一些案子，或者是一些和当事人的来往，或者是同事之间的一些交往呢，怎么让你找到了这样的一种本源的快乐？ 嗯，其实我觉得就拿今天我来参加咱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这个节目来说哈，因为我已经应该说来咱们这个 北广哈、啊，应该很多 应该说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对，最近可能比较忙，比较没有来了。但是呢，之前呢，这个也经常来哈。 嗯。 我觉得尤其是每一次跟这个主持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同时呢，我觉得尤其是在我审判的工作当中啊，我觉得从事这个法宣的工作和审判的工作，我感觉就是有很大的乐趣。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经常发现，就是我在审判之后呢，可能对这个当事人呢，可能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啊，他可能因为什么证据啊，可能这个准备的不充分啊，或取证有问题，或者说他的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认识上啊，可能有误区。啊，如果说我觉得如果他在之前就知道这些或者了解这些的话，有可能他在这个案子当中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结果。有时候就恰恰基于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这种朴实的想法哈、啊，然后呢，经常我会就庭后我会做一些总结啊，做一些总结呢，我的想法就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然后广而告之，让老百姓都知道这些事情，那以后可能他们就会减少纠纷，减少矛盾。啊，然后呢，我也 那是不是在你审判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的直觉告诉你可能有一方更有道理的时候，但是因为法律上的程序上的规定，他在举证方面尽不到自己该负的举证义务，而不得不派他半诉，你心里会很纠结。 对对对对，您说的非常对，就确确实实是感觉就是，可能在这个道理上面。啊，他可能是占理的，但是呢，在法律，毕竟我们说法律呢，它是要靠证据来说话的，要以事实，就是以证据为依据。他可能有这样的主张，有这样的道理，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证据，最后他可能败诉了。其实我内心呢也是非常遗憾的，或者说非常纠结的。那么我就觉得，如果说这些知识、这些问题能够提前啊，比如说通过咱们的新闻广播的方式，让这个老百姓啊都提前知道了。啊，然后提前都了解了，以后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比如说维权的过程当中，或者说行为的过程当中，注意这些方面，啊，以至于他最后不会落入一些误区，落入一些陷阱。也如果遇到了这个被侵害维权的时候，也知道怎么样去取证，怎么样保存证据。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每次我觉得，能够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然后通过咱们的广播呀、什么微博呀、各种法律的平台，然后把它推广出去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听众啊或者观众啊，他们能够给我一些回应的时候，我有时候特别能从这个过程中找到一种成就感或找到一种快乐，因为我觉得我这种帮助实际上是起到了这种社会的效果的，所以让我感觉到特别开心。尤其是我觉得曾经还遇到这个当事人可能拿着我原来写的报纸什么的来表示这个感谢哈，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然后这种开心啊就确实是油然而生的，真的是感觉我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啊，就好像我经常说，我特别喜欢许三多说的那句话，就是做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就说做好好活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做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好好活。对于我们法官来说，我觉得经常我也喜欢套用这句话，就是做好法官就应该做对老百姓有意义的事情。做老百姓有意义的事情的这种好法官呢，这种法官呢才是真正的好法官。所以呢，我觉得恰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这种推广，或者说是在这个新闻广播呀、各种这种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啊，真正体现了一个法官的社会价值。所以我是感觉到非常开心的。 嗯，在工作当中你真的是能够找到这样的乐趣，不但是某一个个案当中你会发现，哦，这和你小时候的梦想和逐渐成长起来之后的一种理智的选择能够结合得非常紧密。 对， 同时呢，就是刚才你说到的做的这种宣传，你也会觉得把这样个案的影响扩大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 对， 会非常有意义。 对 对， 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律，然后学会来使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我觉得我一直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把法律交到老百姓自己的手中，让老百姓真正成为法律的主人，让他们知道自觉的去利用法律啊，自觉的去使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就好像我说我小时候如果我的母亲要有知道很多的这种事情的话，有可能她当时是不会受骗的，也可能会维权成功。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我做这样的事情，一方面呢可能也是对我小时候的这样一个算是阴影或者什么样的一种补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体现了就是人尤其是法官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把这种对老百姓的这种情节啊 时时刻刻的落实到工作当中啊，落实到这种工作实现的社会价值当中。 嗯，哎，那我可以问一句，之前我没有和你专门交流过的话，那现在你的工作取得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成绩， 嗯， 家里边人怎么看？你妈妈怎么看？ 啊，首先呢，其实也算不上有多大的成绩哈，但是呢，我觉得确实呢，对我自我来说，可能算是组织上对我的一种肯定。啊，确实，我的母亲知道这些事情了之后啊，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朴实的这个人哈，就是他就觉得，哎，自己的儿子做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得到了百姓的这种认可啊，他是觉得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啊，确实，而且呢，叮嘱我就是说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更谦虚，因为毕竟来说还很年轻，我以后的路还很长，所以我妈妈也提醒我说，要沉下心来啊，静下心来，向更多的人学习啊，把这个各自自己的工作干好做好。 嗯，其实刚才听陈长义法官在和大家讲哈，对于我来说也是对他的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 嗯， 因为陈法官从工作，然后在自己的工作之余对外宣传，就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就一些重点的案件，有特色的案件，在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来讲。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请他来讲自己。所以之前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有正义感的人，好学的人。而今天呢，他讲到他的这种做法官的这种初衷，哎，我倒觉得让我对你多了一个新的认识。我觉得你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 当然，其实人光有这些精神上的追求并不够，而我刚才也说到，我也听到你说，偶尔在工作当中也会有这种纠结，也会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些调整，让自己坚持下来。 嗯， 因为我知道，确实在这几年，不只是法官行业，很多行业都会面临着人才的流失。 嗯， 而你也经历了，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十倍年薪去挖你，哈、你也就选择依然是在法院来做。那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纠结的这种心情、这种情况？那最后的这种选择和你的同行不一样，那你又怎么来看待这几年出现的法官离职的现象呢？ 嗯，首先呢，我觉得人各有志哈，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啊，任何事情不能强求别人跟你一致啊，我们应该包容，应该这个尊重不同人的想法和不同人的道路啊，我觉得这是一点。第二呢，我觉得就我自己而言啊，我感觉哈，就是在谁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当中啊，他都会面临很多诱惑，因为人也有七情六欲。但是我觉得作为法官来说，恰恰是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当中，在这个喧闹的社会当中，能够寻求内心的一种安宁啊，能够寻求这个灵魂的一种静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种境界。虽然我也会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啊，有时候有各种情绪，但是呢，我觉得每次呢，我能够自我进行调整和平复啊。就像诱惑来说，我经常有一种感受哈，就是我觉得我原来遇到一个案子啊，然后遇到一个案子之后呢，这个一个老太太跟我说了一番话之后，当时让我非常感触啊，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把这个案子讲开，但是他大概说的意思呢，就是人应该不忘初心，就老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 老太太很有文化呀。 对，因为他应该当时快已经是我癌症的晚期了啊，当时因为一个案子呢，我要去他家里开庭，然后呢，就跟他当时呢，把庭开完了之后，他请求我说，他说陈法官，你能不能跟我聊一会儿啊？他感觉可能很孤独。然后呢，到最后这个就是人到最后的岁月的时候啊，就是人呢，我感觉可能就大彻大悟了。我感觉他最后说的一句话，他就觉得初心犹在。他说一路坦然。他说人这个就是除了初心之外，生命的其他都是行李啊。你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负担，你跟自己带的行李带的负担越多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是很不堪重负的。只有当你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最后的那个初心才是守住你一个人本源的东西啊！我觉得当时我感觉特别特别的感慨。然后呢，所以每一次我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在问自己，我的初心是什么，我活着或者是我追求的是什么。也许我把我自己放到我老了，或者有一天我也要 离开的时候，我想追求的或者留下的是什么。所以我有时候问自己的时候，觉得我的想法，我的职业，我感觉我还是更喜欢做这个法官的这个职业。如果哪天我离开了，我觉得我可能会后悔，我会觉得我把我自己的初心抛弃了，而我最后拿到的是我也带不走的一些行李，我觉得我会很遗憾。所以呢，我觉得在面对这种各种纠结或什么样的时候，我都会问问自己，就是埋头赶路的时候，我的起点在什么地方，未来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样呢才能决定你这个人生可能会不会偏离航向。就好像我每次游泳的时候，我有种感触哈，就是如果这个游泳池里面没有泳线的话，我起点这个地方，我抬头再来看，我已经游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但是只有当这个游泳由中间那个泳道的这个泳线的时候，然后呢，我只能可以沿着这个泳道一直游到那个对岸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时不时的看看起点，或者看看你周围这个就是你的初心啊，看看你周围你想追求的这个渠道或者这个轨道是什么，这样的话才能矫正你人生的方向。 听你这么一讲，我觉得尽管刚才你说到那位老人哈，是希望你陪他聊聊天，但我觉得你真的从他身上得到了很多的启发，而且你真的是尽管你很年轻，但是你已经用他这个年龄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你的人生了。 其实我也觉得这就是法官的乐趣。虽然我当时很悲悯哈，很悲哀这种感觉，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年轻的法官能够通过自己办案子，能够从别人的身上去学到精华的体会，或者学到一些这种人生的阅历和历练，可以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最后就让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这种思维能够达到一个可能需要别人需要很长时间的历练才能达到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呢，我觉得法官确实可能啊，就是尤其是我们这种基层法官，能见到很多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事情，真的是个能够用快速的方法让你阅尽人间百态。可能就像我经常很喜欢的，就是张克家的一句话说：“修平白发易成翁。”就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法官啊，确实有缺陷啊，有劣势，就是经历啊， 这 种经验不足。 你头一次来我们《金牌在线》节目直播时候就说过。 确实这方面不足，但是通过这个，确实补足了这个短板。 真的是听陈长义法官头一次在节目当中啊，不是谈他的案子，而是谈他自己的这份工作，谈工作之余的这种人生的积累和感受。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用网络或其他的这种移动终端来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也会有自己的一份感触。其实在这我要在节目中间我就要替朋友们向陈法官说一声谢谢，因为你的这番话带给我感触，带给我感动。我想听众朋友们也一样能够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当然 谢谢主持人。 那一小段片花和广告马上就要进来了，片花之后我们也请陈法官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专家型法官是怎么练成的。 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 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2015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的直播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海淀法院复兴法庭的副庭长陈昶义法官，再一次欢迎陈法官。陈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听80后博士法官，也就是陈法官来说一说哈，专家型法官是怎么炼成的，所以必然要会谈到他的专业。在2005年在海淀法院开始了法官的这样职业生涯之后呢，你是用业余时间就考下了博士，而且是把这个博士读完了，现在已经是在攻读博士后了。 博士后已经出站， 已经 答辩完了。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哈，包括我认识的朋友，也是在考各样的学历，做各种准备，去考各种证。那他们有可能说要考一个博士，尤其是法律方面的这个博士哈，他要甚至把工作停掉一段时间，全身心的投入，甚至是大半年的时间。而海淀法院在工作非常繁忙的这种节奏当中，我知道陈昶义是用了5个月的时间专门去准备，而且是工作之余去准备，就把博士拿下来了。你也是24小时一天，怎么做到的？ 我感觉哈，就是学习还是应该有目的性，或者说是确实是要有热情啊。尤其是我觉得我当时考，为什么考民商法博士呢？因为我就是从事民商法这个职业的。我其实当时呢，这个考博士呢，我觉得目的其实最第一层目的不是为了考博士，第一层目的是为了系统的把民商法的这些理论呢梳理一遍。第二层目的呢，就是如果能把拿下博士学位，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觉得他可能不是第一层目的，所以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呢，我觉得我确实是为了考虑我学习我的业务，复习我的业务。如果说最后呢，我考试了，考完了之后呢，我把那个博士考下来，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是如果没考下来呢，我觉得我也不会感觉到很遗憾，因为我利用这么很集中的高强度的这种学习的过程呢，让自己的这个法学的理论功底啊，这种学术的水平呢，我感觉在短时间有一个集中的提升啊，我感觉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虽然有疲惫，但是内心觉得还是很充实很快乐，就是每一天奋斗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在进步。这是让我感觉到这种状态是，我觉得那时候考博的时候，我经常跟着说，我相信那段经历应该成为我人生的一段财富，因为它是有一个符号叫奋斗。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好学近乎智，那应该我觉得放到你的身上，就是你现在已经是近乎一个智者了。 不敢当，不敢当。 那刚刚你说到的，其实在工作当中也会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法律上的一些疑问。那你是需要有这种内在的动力去把自己的这个理论基础再搞得更扎实一点，所以才会去选择通过准备博士考试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梳理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法官的职业啊，他不是靠其他的什么权利来让别人服从你，或者是听从你的意见，他真的是靠说理，以理服人。就是这个理怎么办呢？你一定要通过一些法理的学说啊，一些判理的学说，把这个理说透，想透。那么只有把这个理想透了之后呢，你才能真正达到一定的这种层次和境界。那么读为什么要读博士或者什么样呢？通过这种方法呢，它一方面呢也是给我们设定一个目标。因为人呢，我觉得可能在工作之后，或者说都容易这种目标不是很急迫的时候，容易松懈或者懈怠。那么你在一定的时间内跟自己设定一个你需要去完成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有一个对你有指引的这种目标的时候，我感觉人的这个潜力就会发挥出来。所以有时候就是想办法激发自己的潜力，然后呢来达到你想设定的一个目标啊，这是我可能当时的一个想法。 就是给自己加压。 但是我觉得还可能还不光的是压的问题，这个压呢，我觉得是一定是对自己可行可用的啊。如果说我是考一个其他专业的这个博士哈，也许那个专业的博士可能更好听或者说好用，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本职工作如果没有用的话，我感觉可能也起不到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学习还是应该少一点功利， 可以有这种功利的目标，但是它不应该是最基本的、最直接的这个目标，因为毕竟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这个相关的知识，这才是最直接的目标。 我知道陈长义法官在海淀法院工作以来哈、啊、现在一直是在民商的审判工作，然后其实各种各样的案子你都要接触到。那涉及到的面儿也是非常的广，确实刚才我们在一开始就介绍了，审了2300多件案子都没有出过差错，现在呢又被北京市高院推成了这个新时期青年法官学习的楷模，而且全市法院的法官啊都要向你来学习啊。23号市高院是专门发了这样的一个通知的、你有什么感受？ 确实很有压力，确实愧不敢当啊、毕竟我还很年轻，我觉得要学的人啊、学的事儿还很多。 那如果说简单的来讲，毕竟你对自己更了解，你的优势在什么地方？那全市的干警肯定尺有所长嘛。那么他们要向你学的话，你觉得他们最该学你什么呢？ 他们上学习哈，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法律人应该有一个横平的理念，就是 横平。 对，应该同时兼顾各方的这种利益关系矛盾啊，在我看来呢，我觉得至少要兼顾这个学习、生活、家庭啊。他们我的一个老厅长曾经说我，戏称我是叫舞台法官。 舞台法官，一二三四五，哪舞台？ 一个呢是法台，这是本职工作。然后呢，讲台呢，我觉得是一个通过学术造诣的方法去提升自己的一种方式。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书台对书台呢，就是要做静在下心啊，去学习去修炼。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台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应该法官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多做普法的工作。最后呢，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最后一台是什么？ 就是灶台。 灶台，这个差距好大呀。 对，因为这就是家庭，就是生活。就是我觉得一个人要工作的好，他一定要兼顾好这种家庭的关系，因为有了稳定的后方，有了温馨的港湾，我相信这个人的工作效率、工作的质量都会有更多的提高。 好的心情会让效率更高一些哈。那如果说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也想请陈法官说说，全市法官向你学，可是你现在还很年轻啊，那今后你要向谁来学呢？你也想过这个问题？ 像我们海淀法院啊，这个是一个优秀人物、先进人物辈出的这么一个优秀的集体啊。你像我们除了有尚妈妈、尚秀云、宋雨水，还有我们的 李红 心、 赵海， 对，很多 马军， 对，我的还有我的老厅长马军厅长，这都是一路把我带出来的人，我觉得。我的成长真是离不开他们的指引啊，他们都是榜样。未来呢，我觉得我还会继续向他们学习，向前辈们学习，向周围的同事和老法官们学习。 一直在学习当中找到自己的乐趣，一直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呢，能够时时想到自己的初心。其实这个今天2015年最后一天哈，我又一次觉得我们直播的时间太短暂了。那在节目直播的最后呢，我还是引用刚才陈长义法官说到的一句话，这也是他在跟当事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学习到的一句话，而且给了他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初心犹在，一路坦然。我也希望这一句话能够带给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一些触动，一些思考。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呢，出现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各行各业都会有一些年轻的骨干，一些主力，因为外面的一些诱惑，或者真的是遵从内心的一些呼唤，而选择了跳槽也好，或者是自己创业也好，做了一些人生上的转变。可能每一个人的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情形，这样的朋友。那么当这些事情触动我们的时候，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再想一想，自己选择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最初的原因是什么？ 对， 是对的还是错的？ 对， 如果是对的，请你坚持下去。 对对， 也希望能在这条坚持最初的这种初心的路上走得越来越坚定，走得越来越顺利，也迎来更加美好的 2016。 嗯嗯， 非常感谢陈长义法官。 嗯，谢谢主持人。 那我也非常感谢今天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明天再会，稍后整点快报，欢迎朋友们。